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上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现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节目，在这里希望探寻年轻人的情感故事、情感世界，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探讨我们情感故事中的那些事儿。 是的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 花 椒 直 播，对，来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里面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收看我们。 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博火点秋香。今天我们嘉宾昨天预告过了，说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我们认识的时间，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难。 为什么说难呢？ 因为减肥难，难于上青天啊。 不仅如此，而且这个找对象啊也很 难 喽。 对，可以说是四个难了。 没错， 比减肥还难。 是的，那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林茂来给大家 打 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还是我林茂。技术宅是我啊，厨师也是我，单身狗也是我，吃喝玩乐就都找我，赶紧的。 哎， 来，今天这个自我介绍非常的就是全面了哈，就是把各个方面自己擅长的一些技能啊，一些现在所处的这个情感的状态啊，都已经啊表现出来了。 是的，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曹小四这位朋友已经为我们的节目啊送了几个小掌声，说啊， 哇， 今天 非常感谢你哦。 现在也有47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还是希望林茂今天多多展示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三个月了，还是没有脱单。 单、啊、 是的，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万年单身汪啊， 对， 就说我们希望林茂从今天开始就摆脱这个称呼， 没错， 好不好？ 好好好。 同时呢，今天也跟我们聊一聊，嗯，为什么还一直单身呢？ 对， 说一说自己的原因。同时呢，我和张彤也帮你分析一下， 对 好吗？ 赶快摆脱这些不好的问题，好不好？ 没错， 嗯，来，你先把你的技能还是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今天第一次看到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平时这个电脑技能，包括厨艺啊什么这方面的。最近有什么长进没有？再给大家分享分享。 没错，可以跟大家说的更细节一点。 好的， 嗯， 最近呢，电脑方面有一些进展， 嗯、 开始学会如何去啊设置防火墙这些啊比较高级一点的东西了， 嗯、 不再是以前那样啊。还有厨艺上没有什么进步，因为距离上次来节目才一个星期， 嗯 啊，也是自己在。自己一个人住，然后还是每天做那几样菜， 嗯， 很平常， 把自己喂饱了就行了。 对对，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嘛。 对，可是做给朋友、做给女朋友吃的话，那这个菜肯定就不是随意的做了，是不是？ 一桌子， 对，你还得研究研究平时， 嗯， 说不定这缘分哎突然就来了，是不是？ 什么爱心小炒啊、恋爱清炖呢、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研发一下。 对， 嗯， 那个还说了一个，说这个刚才有一个你提到的标题。说是什么来着？最近有什么新技能来着？ 嗯， 啊 啊， 除了这两个之外，除了这个厨艺和这个电脑之外，什么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都找我呀。 对啊，你这个是不是平时你这个吃喝玩乐跟大家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吗？ 还好啊， 嗯、 玩就是大家一起啊上街呀、啊、逛悠逛悠，然后几个人会有喜欢听歌的朋友， 嗯 啊， 带上自己的耳机， 嗯， 然后上了街。戴上耳机之后，全世界就只剩下我自己了。这种 你们就这么无聊吗？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可是要享受单独的音乐世界，那何必呢？那为什么不自己在家听呢？这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有互动的呀，因为刚才提到了说戴上耳机之后， 嗯， 全世界就只剩下他自己了，他就会跟着唱歌， 然后 这个人唱歌不好听 啊、 嗯， 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戴着耳机是一个样子， 嗯、 但是我们听到是一个样子， 嗯、 我们会把它录下来。 哇，整人家是不是还挺坏？ 原来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娱乐世界都这么枯燥啊！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嗯，那今天我们林茂除了说要找一个陪伴他一起生活的一个恋人，也需要找一个平时志同道合能一起玩玩乐乐的一个 好朋 友。朋 友，没错， 是友情爱情，我们都是来者不拒，我们都需要。所以今天大家也稍微期待一下，说林茂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大家一定喜欢他的话，一定不要再错过了， 没错， 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一首歌两颗心， 是的， 我们提前给大家去预告一下哈，这个歌听起来非常的欢乐，是蔡依林的《日不落》，可是这个背后啊有一个非常伤感的故事， 心酸的故事哦，等一下要跟大家讲。 对， 嗯，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 好的。 像每日都落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改变，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陪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林茂送给我们大家的一首歌曲，有点甜有点虐的一首歌，因为马上就要到下周一就是七夕了嘛、可是哎呀在座的几位都有点伤感听到这首歌， 是 尤其看到了蔡依林和冯德伦啊、在里面扮演了一个 MV 情侣啊、梦是，对，我就觉得啊，舒淇太美了，他就说冯德伦好帅，对，我们也看到了说这首歌其实很甜， 对， 就是爱情的那种，怎么说，咱们几个单身汪就觉得是酸臭味儿，可是恋爱中的人觉得这是甜味儿。啊、 谁说酸臭味儿？就你觉得酸臭味儿？我觉得还行呢。 那你觉得你是看到冯德伦了？你是？ 是是是，我是看到。 那个，我们林茂今天接下来要分析一个稍微的伤感一点的问题了。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俩看过来，觉得林茂就一个字儿，傻 彪。用东北话彪。对， 你赶紧来说说你这个情感中的一些小波折，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对， 这也不算太波折。 嗯 啊。伤感的话呢有一些，但是我当时在经历这个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伤感。 嗯， 因为傻呗， 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吧。 现在当初真的是智商被借走 了，气盛了。 事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一个美丽的午后，一节数学课上， 非要铺垫的这么抒情吗？ 是， 这么一个彪的故事，为什么要铺垫的这么言情偶像剧呢？ 这一定的，一定的，因为这件事情很神圣， 回忆起来还是很美好的。 对，然后我和我的同桌在听歌， 同桌男的女的？ 男的 啊， 对，男的，听的还是那种啊，节奏特别强的，动次打次，动次打次，我们在那嗨呢。然后我的小后桌，一个女生，平常关系特别好那种，然后点了点我，我还在那动词打词的，然后再点了点我，她给了我一张纸条，然后这时候 哎， 写什么？敲 重点，纸条， 写什么呀？字儿挺好看，我要送你日不落，啊，写什么玩意儿？然后 扔了。 你刚刚听到歌词没有？你是不是当时没听过这首歌？ 我当时没有听过这首歌。 你先刚刚听了，为什么今天给你点这首歌？你是不是听到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看看后悔不？ 特别后悔。 对， 真的，这 你说说， 想起来 你说各位是不是也开始原谅我们了哈？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我们的乐淘 5331A 这位朋友说挺彪的，你们为什么今天都没有女嘉宾？我们有一个颜值很高的一个傻乎乎的小伙，我觉得也是大家。 不是，我刚才竟然很兴奋的说，你刚才说 你是女主持啊，你怎么是女嘉宾呢？ 那起码也是撑起场面的。 对，你颜值撑起了半边天，好不好？嗯，那个我们的 刚很兴奋， 对我们。 别装， 就是我们 画风一变， 是我们这个林茂是体重撑起了另外的半边天， 对 啊， 老损了。就是说起这个事儿，现在你应该回顾明白了，说当时这个女孩其实她是有一些小心思，有些想要跟你接近的一些小心理的， 对， 你当时没有反应过来，现在还有联系吗？ 反应过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毕业了， 哎， 毕业又怎样？就是还就是。可以再在一起一段时间再分开。 但是人家姑娘不觉得，人姑娘觉得你不懂我的心扉啊，是不是？ 但是 而且时间过了那么久。 但是我觉得这姑娘这个表达的也是稍微有点含蓄， 有点婉转啊、 对，太含蓄了。 但是 就像这种林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就是一看就是一种有点那种粗犷的老爷们儿形象的那种、 粗犷的老爷们儿。 对、所以他这个心思啊，明显是不可能太细腻。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姑娘其实挺勇敢的，就是在给男生主动的抛示一些的小信号， 没错， 可是呢无奈这个信号可能过于婉转，包括我们的男主角稍微的有点憨厚，然后就没有接触到这个信号， 当时也不懂， 嗯， 还当时还把纸条给扔了。 你说说，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起了一个话题，想起来一个问题，说大家那些年有没有错过的，现在回忆起来非常遗憾的那些人或事儿？ 你有吗？ 我没有。 那好遗憾啊！ 就是我说的这个没有，为什么还停了一下？是因为太多了，内在语是太多了。 哎呦， 就是今天举不过来，我们说几个稍微有意思一点的哈。最近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人和事儿哈。林茂刚刚也给我回忆起这件事儿来，就说一个女孩用手叠了99个玫瑰花或者是说小心，然后送给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就觉得，好吧，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时也没多想。然后到毕业的时候，这个纸被他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他想就是这个纸写一下大家的电话号码或者是反正什么什么之类的用处哈。可是打开纸的时候一刹那发现，每一张纸99张小纸条的每一张纸的背后都有一个类似于情书这样的一个小话语。 那比我这姑娘 用心 浪漫 多 了。 哎，不过 可是这个男主角更傻呀，就是到后来到毕业的时候已经劳燕分飞了，可是这时候才发现当时姑娘的心思是这么的细腻，这么的深沉。对，所以说这也是那些年错过的人了。 听一听都好心酸啊。 是啊， 不过前提是我这个小伙对这姑娘有意思吗？ 那肯定是有一点意思，但是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热烈吧。对，还是可能需要，因为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这个女生的心智要比男生要成熟一些吗？ 成熟一些， 所以说男生可能当时还没有过早的接触到吧，也可能之前没有什么恋爱的一些经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我们的盐城寻爱向粉圆这位朋友说，女孩的心思傻乎乎的，男孩你什么？这个是你不要瞎你要瞎猜啊！就说可能说当时两个人的表达好像都是有点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两方的错过。所以说再次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事儿的时候，林茂，你要这次要学的要聪明一点，要 对 直接一点， 长点心呀，林茂。 好，刚刚我们又损了一波林茂，每次一来就损他一波，然后就觉得，每次提到这个故事，对， 很实在， 而且条件也非常优秀哈，而且技能满满，我觉得对女孩，一定会很好，因为她你看，平时你工作的话，她会做 PPT， 她会做一些 PS， 会帮你修图，帮你拍照，然后平时还可以给你做饭，还会照顾你，然后照顾到你的生活起居，我觉得是一个，居家必备。可以这么说，对， 而且林茂的形象也很好。 对，我们需要再瘦个20斤就更好了哈， 10斤就可以了。 咱们就 男生不要太瘦， 知心大哥哥、知心大姐姐，我今天都帮林茂想尽办法把他 推销我们的林茂。对， 是的，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点发愁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想刺激自己林茂，万年单身汪，我们从今天能不能摆脱这个名号，以后咱们就变成一个有对象、有人关心的一个啊帅哥， 没错， 好不好？好，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日不落背后的那个故事，相信大家听得很爽，但是确实有些遗憾。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就是更加的负能量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话题负能量，是这一类人比较负能量。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何去拯救那些身边负能量满满 的 朋 友。 对，今天这个话题，看看大家是不是您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触，或者说有类似的经历。那么您有什么好的技巧，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盐城寻爱向的袁这位朋友说：“茂啊，咱可长点心吧，好，长点心啊！希望我们这位朋友以后也能多点醒点醒林茂。”好，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该怎么拯救身边的负能量的朋友呢？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负能量的朋友？ 有。 比如 我这儿也有， 我们的嘉宾先说来。 对， 我先说。 比如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比如说呢，这个我还是学生嘛，同学比较多。那么同学里就会有这个同学是处于一种学习差的状态。他学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呢，平常上课很认真的在听， 有努力 ，但是这个玻璃心啊，努力而玻璃心，他那个学习的时候上课努力听了，但是这个题他没有弄懂。 然后 呢，就会开始哭， 啊！ 哎，真有这样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跟梦儿估计天天就得哭吧。 他得，对， 咱俩得嗝屁！我的天哪！ 一下课就抱头痛哭，梦儿你听懂了吗？没听懂。 他是一学就是感觉自己在学，但是学不会，怎么学都学不会，对自己学习未来这个道路啊，觉得很 我大致明白了。 对，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平时自己也有努力，但实在是可能天赋呀，或者说学习方法上有问题，导致每天都有失落，而失落的方式可能相较于我们平时的表达，它又更加的激烈一点，就是会大哭，是不是？ 然后时间一长，考试一封考试，就难过，怎么考不好怎么办呀？就很失落。 哎，这种心理是有问题的， 就 严重的问题。 每天头顶上都顶着一个大乌云，感觉随时这个雨就要瓢泼大雨下下来了，是不是？啊，木儿，你身边的负能量的症状是什么样子？ 我负能量的这个朋友呢，当然我不说是谁啊，就是负能量的这个朋友呢，他经常会被感情所困扰，就是每一次见他，每一次见他，他都会说，哎呀，我和我男朋友怎么办？他又这样，他又那样， 每天都在忧愁未来要怎么走。 就是，而且他不会忧愁自己未来的道路，他更忧愁的是自己爱情的道路。我觉得女生不应该这样。 还是应该对自己的感情拥有一定的自信。 对，一个是自信，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我觉得尽早放手对自己也是一种解脱。 是的，没错。现在我觉得两个负能量的朋友哈，已经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压力，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拯救他们，好不好？出些招。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电台叶子估计也是我们同行，说这个是电台直播嘛？对，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估计你也已经发现了，我们确实是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栏目，希望在这里探索我们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刚刚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负能量的朋友，我该怎么拯救他，这样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妙招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以及在我们的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分享您的那些技巧。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杨洋这位朋友给我们送了一个一见钟情，感谢你的支持啊， 谢谢杨洋。 现在我们也 谢谢杨洋。 对，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有4万200多位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一定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我觉得那两位既然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肯定动心过，说一定要帮他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对， 当时有没有做出有一些回报的一些做法呢？有效果的？ 我试过了，我送给过这个同学。 我听到这语气，试过了没用。 是不是？ 是吗？ 失败了， 最后没有用，因为这个人长时间的性格培养成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很难会改变，就是通过一两件事情很难改变。 对，这是一种习惯。 送给过他一支笔，然后笔上给他刻字，然后说啊，向前看，说这种比较励志的这种话。 那你还挺用心的， 但是没有效果， 没有起到作用。 对， 没有任何的用。 那可能是我觉得在世界观上可能会有点问题，可能会稍微的 偏，其实我觉得 阴暗一些。 这种情况可以去看一看心理医生，适当的做一些心理的辅导。 对， 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 是的，因为这个朋友的症状可能稍微有点深，这样的话就需要适当的心理医生，一些适当 的 心理的治疗来进行辅助了。 没错， 对，就是像平时小打小闹的那种负能量，其实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啊，多跟朋友在一起啊， 是的， 或者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我觉得等等。其实我在大二之前吧，就是一个看到事情都是先看到坏的一面的一个人。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是我姑姑给我分享了一句话，说人的好，人的就是好的心态，积极阳光的心态，其实会为你带来好运气。 没错， 因为好像这也是科学家研究的一项数据表明， 是的，是的， 说你的人，每个人都有磁场，都有气场。如果说你每天都阳光，每天都保持微笑，就像说爱微笑的男孩女孩运气不会太差，那个道理 是 一样的。 不是爱微笑，是爱笑。 对，爱微笑也可以哈， 都行，只要笑就行了。 对，就是积极阳光的话，一定会迎来你所期盼的那一刻。 没错， 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的生活里都能保持阳光积极。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完全的解答开。当然我们也把另外的一半的问题抛向我们今天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希望您在我们的98魔力工厂以及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来抛出您的妙招，也希望让这些负能量的朋友赶快都走出那些负能量的深渊吧。 没错。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的节目也到时间，请林茂给我们公布一下自己的 联系方式。来，微博、微信、QQ 又是 联系方式，我已经公布了三期了。 三期这回估计 这回不一样啊！ 你知道林茂为什么这次有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51000人在看， 是的， 而且对51000人在看，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给你留言，给你送礼物，说说要面子不太懂又不问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会走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困境，也给我们支招了哈、嗯，也为你添加了很多好的标签，比如 说 好声音、幽默气质等等。 对 对， 没错， 有希望。 谢谢大家。 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吧。 公布一下我的 QQ 号。好，14265520063。 再重复一遍。 好，14265520063。 好的。希望各位喜欢林茂的朋友赶快通过这样的一个 QQ 的方式进行联络，希望我们能帮助林茂尽快的摆脱万年单身汪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没错。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带来他的情感方面的分享。 是的， 那么期待明天节目再见了，拜拜各位。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拜 拜 拜 拜, 拜, 拜要快乐不要难过，不要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也不爱听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爱着我，能和他一起度过冬春，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叫